说出口，我的心里好难受。如果能将你拥有，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。第一次握你的手，指尖传来你的温柔。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，谁知道会有多少愁，多少愁。爱要怎么说出口，我的心里好难受。如果能将你拥有，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。第一次握你的手，传来你的温柔。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，谁知道会有多少愁，多少愁。叫我怎么能不难过，劝我灭了心中的火，我还能够怎么说，说都是错。你对我说离开就会解脱，试着自己去生活，试着找寻自我，何必为爱蹉跎。 今天的第一首歌，我们来跟各位听到的是一首老情歌，赵传的爱要怎么说出口。我是肖辉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导航。时光一定要是旧了的才好，旧了呢才能够足够打动人心。就像那些被遗忘在角落里的老歌，其实那些老歌呢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听过的，但却从不觉得它好听。现在重听的时候呢，总会觉得越听越有味道，那味道里面散发着青春、迷茫、往事与回忆。再仔细听听，就能够听出更多的伤感、沧桑以及感悟。有些沧桑是要到一定的年龄才能够感触到的，因为有经历听的是故事，更因为有回忆听的是心境。相信越老的事物越能够长久，越叫人怀念。就像一首老歌，在经过了岁月的见证与洗礼之后，呈现出来的是经久不衰的吟唱与传承。每首歌里都有生命，写有写的心情，唱有唱的心情，听有听的心情。写的是曲折人生，唱的是寂寞红尘，听的是流水之音。今天我们和明天的节目里面呢，来跟各位一起去重温这些老情歌。有请许美静，《都市夜归人》。 是冰冻的时分，已过零时的夜晚，往事就像流星刹那划过心房。灰暗的深夜是寂寞的世界，感觉一点点苏醒，一点点撒野。你的爱已模糊，你的忧伤还清楚，我们于是流浪这座夜的城市，彷徨着彷徨，迷惘着迷惘，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。你忘了把所有的厮守承诺，谁都嫌爱的没有一点的把握，也别去想哪里是甜蜜的梦想，还是的路上自由的孤单。你忘了把所有的甜美的梦，梦醒后多久才见温暖的曙光，像夜归的灵魂已迷失了方向，也不去关情路上永恒太短暂。 是流浪这座夜的城市，彷徨着彷徨，迷惘着迷惘，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。 这是来自于许美静的歌声《都市夜归人》，新加坡的女歌手许美静用她那纯净、略带有一些颓废的歌声，也是吟唱着现代都市年轻女性的生活际遇和内心的一番感味，再加上个性鲜明的外在形象，使得她在华语歌坛大放异彩。许美静的这一首《都市夜归人》，不一样的感觉，不一样的味道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们来听张雨生《天天想你》。

短暂休息了之后，我们听到的却是林忆莲的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》。在今年的跨年晚会当中，林忆莲是跨年晚会我最期待的一个人，果然没有失望。伤痕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为你我受冷风吹，至少还有你，每一首都有情感，宝刀未老，他还是那个他，经典永远是不会被磨灭。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是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他的两个好朋友是一对夫妻，但是男方是在感情问题上很不安分的一个人，而女方呢却一直原谅他的一些错误或者是出轨的行为，使他呢希望能够唤起两个人的感情和好如初，换得两个人的生活平静祥和。可是最后他们还是分手了。歌曲呢经过林忆莲演唱之后呢，也是立刻引起了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诠释，引发了非常强烈的讨论，甚至引来了妇女团体的一番抗议，可见这首歌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。同样看看时间，今天30分钟的听歌时间就要跟各位先告一个段落了，也是希望各位在每天的节目的直播或者说是节目之余，都可以来关注肖辉的个人的微信号，大写的 DJ 肖辉的拼全拼0321，给我留言，我会看到。明天见。 默然遥远，难再近，烟雨凄迷，伴我独行，昏暗街头，你似梦幻般飘近，捉紧你呼吸止，心沉，迷糊地，世界已渐暗，而寒雨纷飞湿透身，失缩的两手来吧，补伤透这颗心，眼角那泪印残留了困惑及疑问，来继续意紧，莫情地痛快再热吻，无言里将肌肤贴紧，空虚的压迫谁又可抵抗这点真，看透了夏季如雷雨，它必须发生，来再莫疑问， 说的受伤的痛痛都是你，自私的残忍的似乎只有我，可惜我并不难过，我仅存的失落实在不怕寂寞，想见的不见的都失去联络，剩下的多余的都不要再说，得到的已经太多，你安然去生活，我安静来存活。没有爱过你，我最爱是自己，借感情满足我好奇，我只敢玩游戏，对不起不要介意，我没有爱过你，只是爱怀念着你，试一试我能多痴迷，我可以忘记你，不怕想起才算是胜利。旅程的风光的人没有白费，幸福的痛苦的一样掉眼泪，就缺了一句